和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？基督徒的起点和信仰的根基到底是什么？两个字，委身。那么既然是这样，有没有还没有意识到需要委身的基督徒呢？存在不存在呢？有。反过来说，一个没有真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，他不是委身的，不存在。我再说一遍啊，有没有一个基督徒还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委身的重要性呢？有。反过来说，如果这个基督徒啊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啊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或者说一个不委身的真正的基督徒，有没有呢？不存在。所以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干什么？跟从我。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了信徒对恩典回应的责任啊。我再说一遍，就信徒对于恩典的回应的责任而言，我们信仰的起点和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委身。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打好基础，或者是这个根基被破坏了，即使你是一个义人，还是不能做任何事情。我再说一遍，如果你没有打好基础，或者说这个根基被破坏了，即使你是一个义人，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。有没有圣经根据呢？有，请打开诗篇十一篇第三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请。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呢？啊，这就是这里边的意思。所以既然我们信仰的起点和信仰的根基啊，信仰生活的根基是委身的话，到底什么叫委身？我怎么才能做到委身？你有什么根据你说我没有委身啊？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在这样美好的天气、美好的时光、美好的地方，让我们享受美好的话语。主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当我们敬拜赞美你的时候，天上的天使都欢喜快乐，你也在我们中间，你也感觉到欣慰，因为这是你的教导。主啊，就求主让我们有一颗委身的心来跟从你，一生一世不改变。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主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们。第一，自愿。那么跟随主的起点，自愿。当主耶稣和门徒他们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的时候啊，那就曾经问过门徒有关一个问题。他们说啊，人说我是谁呀？啊，说来说去，门徒就回答说，有人说是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有人说是耶利米，还有人说呢是什么先知的一位，是吧？众说什么纷纭，但是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啊？你别说这个说那个说啊，你跟着我，你说啊，不要去埋怨他，这个人说那个人说，你说我是谁？彼得马上就说什么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所以主马上就称赞彼得说，这是什么天父的旨意，天父指示你这样说的。那过了一会儿啊，又开始为门徒告诉门徒说，他必须要进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最后被什么被杀，第三日复活啊。就听到被杀，这个彼得就忍不住了，第三日复活他没听见啊， 哎呦，他说是吧？哎呦，这个若有是吧？你不这是万万不能是吧？临到你身上，所以说耶稣呢，马上就说：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所以，换句话说，主在这里告诉门徒，他自己已经准备好了。你们跟着我，我不是来当王的，你们也不是来当王的大臣的。我跟你说明白了，我是来受死的。所以说，你愿意面对将来要受的苦吗？所以同样，耶稣说，我愿意，我要去死，你们愿意吗？这是自愿的，同样作为门徒，他们必须准备好，自愿的，甘心情愿的，为着主的缘故受苦。所以这儿主首先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若是 if 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，必须是出于自愿的，不是主勉强的。所以主给每一个人有完全的自由选择的意志，你心里想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什么神知道，还有一个人知道，谁知道？你知道，你自愿的。所以说必须跟从主的时候，耶稣接下来就给他们说三个条件：第一，起点舍己；第二，起点背十字架；第三，还要什么？跟随主。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合，自愿的。第二条件，那么我们知道这条件，刚才我们说了三个条件，一个是什么？舍己；一个是什么？背十字架；一个是什么？跟随主。那么这三个条件当中，第一个舍己就是委身。耶稣基督啊，告诉他们要舍己，而基督徒跟随主的条件就是舍己，就是背十字架，就是跟随主。那么条件的起点就是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我回家以后啊，我苦修，我舍己啊，我把全家的东西都卖掉啊，不要了，舍己。什么叫舍己？舍就是否认，舍就是不认啊。在圣经当中，舍这个字和当初彼得不认耶稣是一个字。我们记得彼得三次鸡叫以先三次不认主，还记得这故事吧？啊，哎，那么大家都很熟悉，就是彼得在大祭司的院里的时候，有一个侍女前来说：“你素来也是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。”彼得在众人面前马上就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！”他还没敢否认，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赶紧走啊！刚要出去，到了门口，有一个使女看见他了，又对他那人说：“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一伙的。”啊，彼得又不承认，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那比刚才那个更严重了啊！哎，然后过了一会儿，不多时候，旁边站着人前来对彼得说：“你真是他们一党的，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。”彼得就发咒起誓，这很严重，发咒起誓，说：“我不认得那个人。”啊，来否认，这是很大的很大的亏欠啊！于是立时什么鸡就叫了。那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舍的意思是否认与某些东西有关系，对吧？哎，那么正如彼得否认主啊，他这时候呢就和主没有任何关系。因此我们说舍己就是否认与自己有关系。怎么来解释？舍己就是否认与自己有任何的关系，也就是否认自己啊，我自己怎么来解释啊？在我自己身上有任何的权利。再说一遍，舍己就是否认与自己有任何关系，也就是我否认我自己在我自己身上有任何的主权。所以说这是主对跟从他的人一个非常苛刻的要求。有些人感觉到非常苛刻啊，我跟随你就罢了，你还让我否定自己，你都要吗？你还 是吧？你主啊，你要我多少啊？有一首诗歌，你是吧？刚开始唱的时候就又要主又要自己，是吧？嗯，最后的时候呢，经过了患难，是吧？然后呢，不爱己，专爱耶稣，是吧？哎，经过患难，才能够不爱己，专爱耶稣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看见了，舍己，舍什么呢？啊，不是自我牺牲，舍己，也不是舍了身外之物啊。所以呢，你就留着吧，东西啊。我在纽约的时候哈，有个人拦住我，两个人拦住我说：“师傅说了，师傅是谁啊？”一个师傅就是李洪志哈，说：“师傅说了，马上2012年。”啊，这个末日就到了，所以赶紧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拿出来啊！你也别扔掉，都拿出来给我，给我们，我们呢给你分给穷人就得了。哈、啊，我说家什么都没有啊，所以不是把你的东西都扔掉啊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否认自己对自己有主权。将主权交给谁呀、啊？交给主，所以我们称他为什么？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主啊，主啊，祷告什么？不知道主是什么意思？你叫他主，就是把主权交给他，我委身了，这叫主啊。所以一个人可以一生舍弃许多身外之物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这个很容易。比如说钱财、需要、享受等等啊，但是。这些都有可能，仍然没有可能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主，以自我为中心，有可能吗？有。舍己是什么？舍己就是将主权交给主。舍己不是苦修，不是苦行僧，啊，不是苦待主义，啊，苦待己身，借以修炼自己。主从来不曾要求他的门徒这样做。舍己，一个人可以用尽方法苦待己身，但是却仍然可以顽强地抓住自己的主权不放，我有选择权。主所要的舍己是什么？什么叫做舍己？主所要的舍己就是舍弃我们自己的主权，而这正是我们最不愿意做的。实际上，我们宁愿舍弃一切，却不愿意舍弃自己的主权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天性。委身于主的名下就更不用说了啊。第二点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路加福音记载说，天天什么背起十字架来，背起谁的十字架呢？背起主的十字架，是吧？啊，不是啊，我们没有资格背主的十字架。主那个十字架是为全人类背的。啊，我们只有资格背谁的十字架？背你的十字架？不是。背他的十字架？也不是。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这是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。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十字架，不是啊。十字架是苦难吗？是，但苦难不一定是十字架。那么世界上天天我们面临许多苦难，不信主的人也面临苦难，对吧？啊，有疼痛，有羞辱，有疾病，有灾难，这不算是十字架。信徒因为犯罪受到主的惩罚，也不算是十字架。唯独为主的缘故所受的苦，才叫做什么？十字架。主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必须准备为他的缘故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”跟从是什么意思啊？跟从，什么叫跟从？跟从就是信靠、遵从，叫跟从。两者缺一个都不行。你遵照啊，你说我可以信靠，但我不遵从，这不叫跟从啊。我和大家一样，你们随大流，我干什么你们干什么我干什么，这叫什么？遵从。但是呢，你可以不信靠。这也不叫跟从。所以除非我们 信靠一个人，否则我们不会跟从他。比如说医生啊，你看医生了啊，医生说给你开药，你遵照医嘱，我相信他，他说的对，你才知道吗？就要跟从啊。但是医生说了，你除了吃药之外还要锻炼身体，但你回家以后光吃药不锻炼身体，这叫跟从吗？这不叫跟从啊，这信一半。所以说跟从要在神面前知道遵行主所要的，实际上就是行动信靠他，并遵行他的话，跟着他的脚踪行。也就是说我们要委身于主的名下。我说了半天提到了一个字，委身。那么这个词组委身到底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委身？委身简单的说就是奉献自己，就是把自己的身体委托给对方，我托给你了，这叫委身。委身定义并不难理解，因为世界上在世俗的一般领域中也有这个委身的观念。比如说世人对事业的委身啊，你在事业中企业中啊，这个老板让你委身于企业啊，你不要透露秘密给别人，你委身于这个企业是吧。但是呢，如果这个人不委身，老板可能就看成你是一个不敬业的人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我们说敬业者必有委身。世界上人还有对国家、对理想等等的委身。以前在中国啊，有很多人啊，英雄人物在心中啊，我们小学时候学啊，是吧？这个董存瑞、黄继光听说过吗？啊，李向阳他听说过哈、啊。董存瑞、黄继光啊，不惜用枪口堵住这个胸口，堵住枪口啊。董存瑞、黄继光呢啊，炸药包啊，抬起手来，他没有东西垫了，放在那个敌的碉堡上面啊，为了什么和平万岁啊，砰一炸，焚身碎骨，这叫委身。这些都是为着一种理想而委身，叫理想主义的献身。那么基督徒他的委身叫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可以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委身。夫妻之间彼此的委身啊，夫妻可以说呢，夫妻之间的彼此委身就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委身的真正意义。我再说一遍，夫妻之间的委身就是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真正的委身的，这种委身的真正的意义，其中就是夫妻。耶稣经常拿夫妻来比作他自己和什么教会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真正预表着基督与教会彼此的委身。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了委身的专一性，就是你不能够委身于两个对象啊。因为起初神造了几个人啊，一个男的一个女的，一共几个？两个。这两个亚当和夏娃彼此委身，二人成为一体，对吧？你在书上在圣经里面见到三人成为一体了吗？没有。四人成为一体，四人帮着是啊，没有。那么你可能问了，说旧约为什么允许很多很多这个多妻制是吧？一夫多妻制是吧？有吗？大卫就有是吧？好几个，几个啊？七个是几个是吧？为什么呢？实际上这就是堕落以后的产物。旧约之所以允许，是因为人的心刚硬，但是启示渐进过程当中，这是神所允许的啊，并不是神所喜悦的。神的允许和神的喜悦完全不一样，所以大卫受了很多苦。那么 在这个启示的渐进过程当中，我们一步一步的明白了神所喜悦的是什么。所以神所设立家庭的心意啊，委身的内涵要求专一。所以我们不能同时又委身于基督又委身于世界，这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基督徒所说的委身观念跟世人所说的不一样，所以他们的委身啊是什么呢？是人本观念的委身啊，我认为正确就是正确。那么但是基督徒啊对基督的委身是带来了两种，一种对于基督的委身，一种是对于基督的身体的委身。基督的身体是谁呀？教会。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。那么第四点，与神同行同行。人的构造到底什么样啊？这也是我探访当中有些人经常问的问题。到底人是怎么结构的构成的？很多人问，到底人是如何构造的呢？到底人有没有灵魂啊？这是人的经常的问题啊。人是不是和动物一样？如果一样的话，你还敢吃肉吗？回家不敢吃了，是吧？那一样的话，你还吃什么？还有的人吧，不吃狗肉，但他吃牛肉，这叫自欺欺人。他狗看来是半人半神啊。但如果人和狗一样，那么你就不能吃这些动物肉，为什么呢？你等于吃人肉，对吧？到底人和动物有什么分别？我们基督徒相信人的构造分于两部分，一部分是什么？非物质的灵魂的部分，一部分是什么？物质的身体部分。物质的身体部分受到时空的限制，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对吧？而非物质的部分，灵魂这个部分是超越时空的。比如说你今天坐在这个大堂里面，对吧？你的心可以在听我讲道，你的心可以跑一下跑到了台北了啊，是吧？哎，一会儿又跑到北京，要我上月球了，一会儿又下来了，这心可以海阔天空，对吧？这叫灵魂的部分，我不会受到身体的限制。那么从这一点看，你就要相信人的灵魂是不死的。但是你的身体要受到这个限制啊，因为什么？你的身体啊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这是已经堕落了。世界虽然已堕落，但是他们的灵魂仍然还有这种残存的功能。世人有吗？有。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更加有这种功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重生了，对吧？我们和天父上帝的关系又重新的和好了，所以我们的灵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，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，对吧？这是我们功能要比世人要多要强。那么谈到重生，什么叫重生啊？是吧？又出现一个新的词汇，是吧？重生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词汇，但简单来说，什么叫重生？重生就是恢复里面的属灵的知觉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什么叫重生？重生就是恢复里面属灵的知觉，叫重生啊。我们属灵的生命恢复了，那么属灵的人虽然外体还受到这个世界的限制啊，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灵却超越时空，活出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这就是我们所享受的。那么今天我们与神同在，与神同行，到底如何来理解呢？可能世人会问了，你说你与神同行，我怎么没看见？就看见你一个人，旁边也没神，没看见有神啊，你怎么说与神同行？所以说，有些人呢说， 怎么才能理解与神同行？我到深山老林去哈、修行，抛弃世界的一切，我才叫与神同行，对吧？或者说呢，我爬到高山上，高山与天更近点哈、与神同行。或者是呢，怎么我才能与神更接近一些？我圣经里面说神的殿在哪里啊？耶路撒冷，所以我跑耶路撒冷去，是吧？那么与神近一点吧，哈。到底什么叫做灵里面的超越时空，活出在殿在地如在天的生命与神同行呢？与神同行不是物质的外在的这种理解啊，不是，也不是在那种外在式的思想性的内在观念中啊，而是基督里的生命。我再说一遍，与神同行不是在物质的外体上来理解，而也不是在那种外在式的这种思想性的内在观念中，而是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里面，在我们重生的心灵中，神又在什么地方与我们同在呢？在什么地方啊？在高高的天上，神在天上吗？神在地上？神在海里边？那海里边不是神了，是海龙王。到底神在哪里呢？啊，是上天了。他说他上天了啊，哪个是天啊？就是说这个，只要不着陆就是天，是吧？空气。到底神在哪里？我好去寻找他，因为我爱神。雅歌歌中之歌就说：“我寻找他。”苦苦的寻找，是吧？我找啊，你苏拉密语告诉我，到底我所心爱的在什么地方，我好去找他，是吧？到底神在哪里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在天上，但是圣经说，天是上帝的什么座位，地是他的什么脚凳，那他要比天和地都什么大。天很大吧，很大，只不过是他的座位而已。说你们要为我造什么样的居所来居住呢？这以赛亚书第66章第一节，那说到耶和华如此说，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为我造何等的殿宇，哪里是我安歇的地方呢？神的帐幕到底在哪里呢？神到在哪里呢？神的帐幕在人间。那怎么来找他呢？如何来找他呢？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还是没说出来。到底神在哪里？圣经里面很简单，你在基督里面就神人合一，厉害吧？哎，你在基督里面就是神人合一。所以正如耶稣说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们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耶稣说的，在我们里面，他和神的关系同等，我就是神，耶稣说。因着这救赎的恩功，我们的灵性已经复活了啊！我再说一遍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啊！今天，因着救赎的恩功，我们的灵已经复活了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。我们这颗心已经被父子圣灵所居住了，占据了，这是他的所在。所以说我们已经复活了。人只有拥有这重生的心灵，才能够体会到生命之主的相交。所谓诚实的心灵，就是重生的心灵。人的重生 这个重生的人才能和神相遇，圣洁的心才能蒙神悦纳。因此重生重要不重要？很重要。重生是一切宗教活动的起点，是重生是一切宗教活动起点。所以身体没有灵魂叫什么？是死的啊！你这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这是雅各书啊，2:26啊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。所以一个完整的生命就包括的是里面的身体和外面的灵魂。我再说一遍，一个完整的身体包括里面的身体和什么啊？外面的啊，里面的灵魂，外面的身体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身体啊，外面的身体是被谁来决定？被里面的灵魂来决定。所以耶稣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什么？无益的。这又是一个奥秘。我们今天是先有灵魂的复活，将来后有身体的复活，好不好？感谢主啊！我们有盼望，我们灵已经复活了。所以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得赎以前，我们这灵性的生命还要暂时的处在这种物质的这种外体的辖制当中，这就构成了我们信徒当中这个我们这个生存的张力。保罗说，我和我自己打仗，是吧？说我巴不得脱去这个进入那个，对吧？哎，我真是苦啊。所以一方面我们在属灵的实际当中，我们另一方面又在物质的世界当中生活，所以我们说有这个词汇叫在地什么如在天。我们多么幸福，我们在地如在天，我们能够享受到上帝给我们创造大自然，我们同时又享受到上帝的话语进入我们心中的 joy 喜乐，我们另外还要享受我们的盼望。我们有了盼望，盼望就不至于羞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因着信靠主，从主那里领受到无穷的恩典、福分、喜乐、平安。但是主让我们看到跟随的另一个方面，就是他的起点就是要委身于主，而这个起点必须有许多的苦难凌辱在等待着我们，让我们在享受主的所赐的无限的这种恩典当中，时时刻刻记住主的教导，为了主的缘故，我们要舍己，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干什么？跟随主。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人生的起点，这就是我们要时时刻刻委身于主的重要性。我们要背负十字架，对主至死忠心，与主同行，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打那美好的胜仗，荣耀那位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福分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你让我们每一天过一个新的开始，一个新的起点，就是我们要跟随你，必须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主啊，你的教导打开我们的心，给我们盼望，你让我们的灵已经复活升在天上，与你有交通，你的灵在我们心中运行，我们就无往而不胜。你的灵战胜了我们的肉体，我们就能够做得胜者。主啊，就求主赐福于我们弟兄姐妹，把下一礼拜光阴交在你手中，求主恩待赐福。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求，阿们。 感谢主，借牧师的口，让我们再一次看到我们基督徒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委身，我们重生，我们可以与神相遇。接下来我们是奉献的时间，奉献是基督徒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委身的一个动作，不代表完全委身哈，那是把我们的一部分神给我们的，我们还给神。那所以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还不认识神的话，就请你不要在那个袋子从你面前过去，就请你不用作难。我们奉献的时候唱一首诗歌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？ 那是主耶稣。 能够重生，能够信靠主耶稣，我们来唱这首诗歌。 在无数的黑夜里，我用星星画出你。 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每日的所需。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每个月的收入来献上感谢。我们这里将我们所得的一部分献上，求主悦纳，求主在下一个星期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，指引我们脚步，告诉我们当行的道路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出入的平安，赐福每一个家庭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 聚会结束前，最后用荣耀颂，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全能真神。 荣耀都归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全能真神。是主这样，现今这样，以后一直到 我们一同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体都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愿我主耶稣基督恩惠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众弟兄姊妹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 默祷。